长长的，长长的等待，等不到你爱的开口，苦苦的，苦苦的寻找，找不到你心的渡口，轻轻的，轻轻的探问，问不出你爱的去留，匆匆的，匆匆的追赶，追不到你心的尽头，舍不得放弃，又不能拥有，进退间苦苦挣斗，你的眼未看透，你的心未猜透，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。爱上了你。